第63集，我又被拉黑了。因为我突然住院，公司又由季星辰这个股东承担起管理职责。虽然我们因此有了更多的往来，但我还是很心疼他两头操劳。私下让助理把能远程办公的公务交给我来处理，每天消息不间断，季星辰只会回复我公司的事宜，分享天气心情，说想你的人变成了我。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，能大方地跟喜欢的人说出心中所想，本就是令人快乐的事。保守治疗快两周了，间接性头痛的频率降低了许多，脑子里的筋转不过弯来，智商重新占领高地，在季星辰跟前除外。不论是跟季星辰求关怀，还是关怀季星辰，我都乐此不疲。季星辰来我医院看我，跟上班打卡似的，每隔三天准时来访。但是今天，据他上次来看我，已经过去四天了。第二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在微信上拍了拍他，明天过来吗？下方是一条35分钟的通话记录。第三天上午的时候，我戳他，今天还来吗？第三天中午的时候，我问他，陈哥，他们发给我的这份合同我看不太懂。第三天下午的时候，我哄他，晨晨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恭喜我自己再度喜提淡季微信。我看着35分钟的通话记录，又拍了拍季星辰，我被忧伤的阴影笼罩。不就是前天晚上和他视频时，因为他也躺在床上，衣服没怎么系好，身躯隐现，太过色气，我一时把持不住，行为略有越界吗？他中途又没挂断，我还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升温了，距离可以贴近一点了，结果季星辰突然就不理人了。季星辰真是太双标了，我合理怀疑他还在将现在的我和先前25岁的我区别看待，聊天记录帮我记着呢。他和25岁的我之前异地出差时也往爱过，比这次的时长多了一个小时，还是季星辰主动提出来的。我醋我自己，我心中烦乱，在走廊里散心，路遇一名不配合医生治疗的小男孩，我配合边上的家长唱了回红脸，当即将假哭的小孩吓唬得泪如雨下，哭得真情实感，扑向了医生的怀抱，被带走医治，我功德无量。日行一善的我增加运动量，从住院部穿过门诊前厅，一路溜行到了医院门口。门口处的花坛繁花正艳，花枝被精心修剪过，齐整端立地盛放着，往来人员神情像是批量复刻出般，面无波澜或是奇愁犯苦，匆匆而过，不合心境的美景被全然辜负。医院的大门敞开着，被病症锁住的我却出不了这个门。门外的街道上有打游击战卖气球，以及推着小车卖小吃的商贩，香炸的食物味道飘散在空气中，令闻惯了医院消毒冰冷水气味的我短暂地感性了一把，向往起外边的繁华闹热。我坐在花坛边的长椅上，看着一只因为商贩脱手而高高升起天际的气球，高飘的思绪忽然受到牵引般飞速下落，视线穿过花圃落在了与我相距不远的季星辰的身上。被我忽略掉的五彩缤纷的花团刹那间绽开在了我的心里，我们之间只隔着花圃扮演的转角，近到能听到他与另一人的交谈，季星辰却没看到我，他背对着我，面向一名医生着装的青年， 我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那名身着白大褂的青年，确实对得起方青兰对其俊气的评价。先前亲妈说给我的前男友介绍男友，他们俩竟然已经在我不知情的时候下认识了。 来医院做什么？ 来看朋友。 原来在季行辰看来，我们只是朋友。我明明记得他并不想跟我交朋友。打算上前的我，在这声朋友之后，悬浮的心沉重的下坠，心中的花花期短暂，还没看清颜色就被满腔酸涩侵蚀，褪色凋零了。 上次一起吃饭被你抢着买了单，总觉得过意不去。季先生什么时候得空，给我个回请的机会吧。 他们原来私下里已经约着吃过饭了。季行辰以近期很忙婉拒了邀约，正巧有名护士呼唤这名医生，于是两人错开我，交谈着走进了医院。作为被看望的朋友，我并不在被看望的地铁，我默数着季行辰的脚步，想象着他在几分几秒后到达病房门前，驻足敲门，然后不得回应。找不到我，你会担心我吗？主动跟我发个消息吧。我捏着手里的手机，指端湿立到泛白。时间在流逝，我在思考，朋友之间会拥抱吗？朋友之间会接吻吗？即使主动的是我，默许的是他，就只是朋友吗？我像被椅子绊住了似的一动不动，看着重新出现在视线内的背影，看着他向着医院的大门口逐渐走远，被我注目的背影走出医院的界限后停住了。我的手机收到了消息。 你在哪儿？ 你的身后。山不来救我，我便去救山。季行辰回头看向我，这次山来救了我。季行辰向我走来，在他身后的天空是极美的大片晚霞，随他的走动而流动，随他的站定而静止。尽管我此刻的神情更像25岁的我，这段时间和19岁的我相处下来，他多少也能在我摆出一张死人脸时读懂我的情绪。季行辰猜到我听到了他与那名医生的对话，不过并未解释什么。我所听所见即是事实，他坦荡磊落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晨晨，我想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你默许我的示好以及对我的看望是出于同情，还是你对我，或者说对先前的我，还存在感情？季行辰没料到我会这么问，沉静了一下。 都有。 同情多一点，还是感情多一点？季行辰这次停顿的时间久了些，衡量过后，直白道： 同情。 对季行辰来说，追忆彼时的感情是一件自残的事，他用厌恶疗法得到了自救，痛的多了，爱的就少了。